果你也恰好喜欢这首歌，我相信你会从听到音乐的前奏开始，就跟其他的歌听到时候的反应不太一样，会有开心起来的一些些小小的兴奋感，然后你会把广播的音量调大一些，让耳机里面的传来的歌声，让每一个字音里面带着的美好的感受都进入到你的耳朵，然后灌入到你的心田当中。12月5号星期二的下午，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一首中文歌紧接着一首英文歌，背靠背的邀请你来晒一晒冬日下午音乐当中暖阳。你好，我是戴毅。 Farewell to the sun, It's getting colder every single day. You are not here, Can't stand you not near. I'll wait for youFantasy makes me believe that you're with me. 送大家这首 Winter in my heart， 这首歌很暖也很轻柔。刚刚那首歌确实很轻柔，但是呢其实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戴毅整个情绪是非常的活跃的，因为像以前直播的时候呢，前一档节目的主持人他会已经在下一档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悄然离开了直播间，然后呢我会一个人很安静的进入到我直播的状态当中，和聚焦我所要放的歌和一些内容当中。但今天不太一样，周二的下午呢导播间外有人陪我。我也来念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的晨晨的留言，他说在武汉听古典也流行，一边听一边看论文，很喜欢北京乐广播，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留言，我刚刚把古乐留了下来。他现在直播间外，然后做着一些还没有完成的功课，然后也顺便陪戴毅一起来进行和你一起唱的直播。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的留言。我刚刚也是打开了互动的平台，看到了应该是在刚刚几秒钟前收音机旁的一位叫做 Subbo1989 发来的一条留言，他说当年最爱的组合里面来自德国的还真的不多， Before 哈就是其中之一，刚才这首 Winter in my heart 也算是一不小心满足了你冬日的一个小小心愿。

啊，刚刚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有没有一起来跟着合唱呢？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我想即便是在生活当中完全不会讲一点点粤语，说一点点广东话，彻头彻尾的北方人一个，可能也会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当年自己还算听了很多遍特别熟悉的几首粤语歌。再加上我刚刚在收音机旁在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收音机旁的这位听友畅儿的留言，他说年底要搬新家了，收拾当中，边听广播边收拾屋子，然后呢也突然间找到了一个自以为丢失了很久的 MP3， 里面有不少陈百强和陈慧娴的老歌，也都是当年最爱的歌。就算后来换了手机听网易云听 QQ 音乐，其实也都还是这些老歌。陈慧娴的嗓音呢相当独特，也是当年粤语歌天后级别的女歌手，所以这一首我是觉得我个人最爱的一首，可能会超过了千千阙歌，超越了飘雪，超越了红茶馆，可能只有那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才能与之匹敌。 月亮下想到他，默默地珠泪下，记起多少旧情话，每段往事升起沉下， 陈慧娴相当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归来吧》。要按照以往和你一起唱的节目直播当中，戴毅肯定摁开话筒跟着一起唱了，但是今天我想把 那样一个放开的自己藏在话筒之外，把一个完整的歌曲留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974的听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也欢迎在听歌和跟唱的过程当中跟戴毅保持互动和交流。你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 躲在一间黑暗的房，叫了一个蛋炒饭，一边吃着鸡翅膀，同学们都在身旁，点首歌来唱一唱，独唱变成大合唱，吃喝玩乐到天光，明天就要上考堂，及不及格都一样，好朋友在身旁最吉祥，快乐的时光最匆忙，至少有你同分享，西装领带下了班，啤酒音响老地方，杯酒当歌不说话，人生几何一起唱，一起唱，离不理想都一样，好朋友在身旁最吉祥，快乐的时光最匆忙，至少有你同分享，喜怒哀乐都一样，能找到知己最吉祥，快乐的时光最匆忙，幸福是你在身旁，要在一个黑暗的洞，抢着一只麦克风，吃着一间叫的松，唱着一样的曲风，发着以前发的梦，还是老歌最感动。 陈奂仁，还是老歌最感动。确实，我发现真的是人不得不承认说，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吧，然后你就会对一些歌真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感受以及感动，这个时候都会藏在心里面。好了，音乐已经响起了，上半时段和你一起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交给很多人都爱的 Eason 陈奕迅，更多的好歌都在下半时段。我是戴毅，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保持联络和互动，待会儿见。 忘记每个纪念日，忘记要去哪里，忘记失眠的黑夜，忘记我有多恐惧，忘记每次呼吸，忘记每天想你，忘记每一秒都在自己骗自己，世上只剩你唯一。

在微信平台上面来留言的节目的老听友哈，也是九七四的忠实的粉丝，费劲儿说，不是故意上来说废话，一个是你希望在平台上面能够跟听友保持互动和联络，所以我出现了，另外也是你现在放的歌征服了我，小芳， 谢谢你， 很好听吧？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当年也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每个人都还能够像模像样的唱上一段的小芳，李春波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他也是因为这首歌获得了1993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因为这首小芳呢，1993年又被当年的媒体称为小芳年、李春波年，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很大的褒奖了。当年流行歌坛是风生水起的，大家都是写一些时尚的东西，写都市情怀，但李春波真的算是一枝独秀，写的小芳没有写当下，反而回溯了当年知青的生活。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其实是在一次聚会当中，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波认识了一个叫小芳的女孩，小芳的样子呢，就是像歌里面唱的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辫子，看上去非常的淳朴可爱。然后后来呢，在一次音乐大奖赛当中呢，李春波登台表演唱歌弹吉他，然后呢在台下小芳就看他的比赛，看他的演唱，也是这样的四契机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少女小芳。只不过是当时他们接触的时间比较短，两个人还没有太多的交流，等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彼此在心里产生了情愫，相识然后相惜。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芳已经成为了李春波的结发之妻。 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李春波小芳这首歌已成是民谣的创作风格，启发了无数吉他青年的梦想，拿起手中的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给文学的诗句插上了翅膀，成就了中国流行歌坛当年很经典的一个传奇。下午的3:3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从刚刚的1993年的6月，跟随李春波的小芳再次穿越回到2018年的12月。今天挺冷的哈，再有20天，我们就要慢慢学着习惯说2019年某月某日。 好多人都要适应一段时间。Winter Wonderland， 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收音机旁的宋丽说：“二姐经典回顾，我可以首首合唱。”因为您是71年出生，叫您一声姐姐。最好时光在路上说，当年的小芳年轻貌美，如今已到了芳华时，也是另外一种美。爱的世界，空虚的感觉，我怕做不到别人期待的。境界故作坚强，敷衍去面对，于是善意的谎言来解释了眼前，给别人恰好安慰，躲开了关系，可他们可能才想中的脸。止不住心里面想哭的包围，无处可躲，一圈又一圈，莫名有一个心愿抛开这一切，奔向世界的边缘，不用伪装表面，也许我思维更清晰。受伤是一番学费。